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有我嘅好拍档 PC 喺度啦。PC 近排咧好潮湿啊，啲天气 系啊， 啊， 你有冇觉得会有啲头痛咁嘅情况出现啊？ 你头痛啦，就系你嘅symptom啦，即系你嘅引发，即系因为潮湿而引发，你就觉得头痛啦。 系 我因为潮湿咧，我就完全瞓唔到，屋企啲被啊、床褥咧好湿立立。 系 我有一晚咧，真系要完整咁样开足一晚冷气，同埋开嗰啲抽湿机先搞得掂、嗯。 我同你一个同一个解决方法，我总之感觉到湿，我就会开冷气。 系啊，搞唔掂啊，唔知系咪屋企都近近地海咧？但系有趣噶、啊。 嗯。 我又想讲，我细个已经喺呢一区嗰度住噶咯， 系 已经喺呢一栋楼嗰度住噶咯，啊！即系你有冇阵时觉得 边一度先 喺大角咀咯？ 大角咀， 啊、 咦？你唔系搬去将军澳咩？ 将军澳都近海，大角咀都近海，两个地方都近海嘅，系啊。 系， 但我喺大角咀瞓嗰阵时啊，都系觉得系湿啲，我反而觉得将军澳冇咁湿喎。 吓、啊，竟然系咁？ 系将军澳冇咁湿，唔知点解、啊。嗱，可能咧就系、是、你吹向南咧，同埋向西咧系唔同嘅咁样啦。咁、即系我依家巡回演奏嘅，有两边住宿嘅。咁啊，哎呀，唔好透露咁多，自己住边区啦。边区都系同一个香港生活啫，系咪先？但系我真系想讲一样嘢咧，就系细个咧大被冚过头咧就瞓噶啦嘛。 系， 哦，依家人大咗咧，即系一潮湿咧，好似夜晚黑咧。瞓得好差喎， 系啊， 点解嘅？你觉得点解咧？ 可能我哋湿气重啊， 即系我哋大家讨论下咧，讨论下，因为你细个唔潮湿咩？一样潮湿，系咪先？我记得我细个咧，学校啲墙直情会滴水嘅湿度。 但近年我觉得少咗嘅呢个情况， 少咗，但系细个嘅时候明明你唔系咁，即系就算超级潮湿，你都好。冇嘢啊，瞓觉咯，处之泰然， 冇影响噶。 你而家完全少少又话潮湿，哎，好影响嘅，干燥又好影响。究竟系咪人到中年咧，年纪大啊咁样咧？你点睇咧？关于呢个议题？ 我咁睇嘅，我哋嗰个人嘅损耗咧，经历咗呢个 年月嘅洗礼，系嘛， 系会有唔同嘅程度嘅影响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因应住个天气啦，大家会有风湿啦咁样嘅情况出现。 咁啊，当然呢啲要揾专业嘅中医去解构一下啦。但系调翻转头就今日想同你讲下咧，啲抽湿机，身边有啲朋友仔咧买咗啲国产嘅抽湿机，啊，其实都几好，即系讲紧200-300蚊就已经做到个效果啦，同埋个节能嘅效能都相当之高，咁啊，位处口度就唔讲佢咩牌子啦，但系都有，再加上系上市公司啦。但系讲紧，喂，个性价比都真系个 CP 值啊！依家成日都话买嘢要讲 CP 值，都相当之高。 其实国产而家真系好， 系啊， 系啊 ，OK 嘅， 真系好劲啊！同埋 你讲起抽湿机，我就多一个话题啦。 嗯， 就系有冇谂过抽湿机抽完嗰啲水啊？ 系 有咩用咧？ 淋花。我自己就爱嚟淋下嘢，或者可以嘅话咧，即系摆翻落去洗衣机嗰度当水用咯。嗱，呢两个就系小弟用嘅方法，你咧你点用啊？ 我就通常系同你淋花啦，都系一样啦。咁跟住我都谂紧，其实呢水有冇第二啲有趣啲嘅谂法可以俾到大家？ 系点样咧？ 系咁，当然唔系攞嚟冲凉啦。我就暂时未谂到一个 即系唔好令到呢啲水好似 浪费咗， 浪费咗咯。 因为我见到好清噶，其实啲水 系还可以啦。 饮唔饮用得咁，我 咁冇，梗系唔好饮用。你淋下花、洗下衫嗰啲还好，系啦。咁啊，即系唯有咁样用啦。珍惜食水都系重要嘅。即系 PC 带呢个话题亦都系啱嘅，因为香港太富足啦。我哋好多嘢都系有嘅。而且是免費的，譬如人哋講緊水要哇收好貴嘅，有啲國家或者有啲地區，咁我哋啊好幸福嘅，我哋水費不算太貴。第二就是我哋排污費亦都唔係徵得好緊要。亦都喺周邊地區你都會發現啦， 星期一、星期三先可以倒垃圾嘅。香港都仲係同你講緊，哦，有垃圾啊，儲埋一袋，唉，喺屋企嗰個就咁抌落去嗰個垃圾房咪得咯。 係都已經唔使你攞落樓啦， 又唔使分類，乜都唔使剩， 可以。 即係你可以某個形義上講，香港係幸福嘅， 係啊， 但亦都某個形義上，香港喺個環保 policy 嗰度係落後嘅，係、落後嘅。咁當然啦，即係往好處去諗，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對個地球啦，對個香港負責任多一啲啦。係啦，咁啊，今日都係想講呢啲嘢㗎，即係 綠色生活， 係啊，綠色生活㗎。接住嚟嘅嘉賓咧，都想去講下啲啊，關於灣區入邊啊一啲追逐夢想啊，同埋有冇可以講到啲啊唔同嘅維度或者唔同嘅面向嘅嘢咧？咁轉個頭。等嘉宾们再去分享啦。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继续啦，国际品牌及形象顾问啊，彭顺文啊 ，Angel Peng 啦，同埋咧，佢仲有新兼一个要职嘅，咁啊，依家咧系呢个中环时光嘅创会主席啦，咁啊，亦都系 Angel 啊，同埋咧，当中啊，呢个咧 Angel 嘅总干事啦，黄乐安咧，黄 Sir 咧，同我哋分享嘅嗱。早晨啊，两位先同大家打招呼先啦。 早晨啊， 系啊， 早晨啊， 系啊，咁啊，同听众都打招呼啊，听众朋友都好啦，咁啊，好啦， 嗱， 系大家好啦，咁精精神神啦，嚟到星期六嘅早上咧，上个礼拜咧同时段咧，咁啊同两位讲咗，哇，原来咧你哋咧亦都制作咗一个啊叫做肇庆嘅少年梦啦，咁啊for翻香港嘅年轻人。去了解翻，喂，內地嘅年輕人嗰個發奮嘅向心力係咁嘅喎，咁我哋譬如翻到去大陸發展啊，喺灣區發展啊，有啲咩可以借鏡先，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啊！我記得上一集Angel 係用呢個用語嘅，我就再叫做 add value 一啲啊嚇，就係點樣可以做到雙贏嘅局面。再做埋個協同效應。今集講下多少少啦。上一集就賣咗即係少少片花，就係關於喂第一集咧就會揾咗好多唔同嘅年輕人啦，去做一啲訪談啦，取下經啦。第二、第三集往後嘅方向會係點咧嚇？ 咁其實大灣區有好多個地方噶嘛。咁嗰個每一個地方咧，其實都係充滿住呢啲咧追夢嘅年青人嘅。咁我哋計劃咧就係喺唔同嘅地點裏面咧，就發掘出呢啲受訪嘅對象啦。咁咧就介紹佢哋嘅故事咯。 係，咁啊嗱，除咗呢個係個方向啦，咁樣 Angel， 咁啊嗱，片方面你隨時你都做埋主持人啊，會唔會喺旁邊都會幫幫手？你嘅觀察係點咧？有冇抽到啲骨髓同我哋心機旁邊嘅聽眾可以分享一下呢、這個肇慶之行你嘅得著係點咧嚇？ 肇慶之行嘅得著第一個就係完咗我嘅主持夢。 咩啊？你平時都有做開主持，都會拍下 YouTube 嘅喎。據我所知道，哇， 冇錯，之前都有做網台。 係啦，係啦， 係 啦。 其實就係入大灣區做主持啦。 咁、 其實我的得著就係我會。感受到佢哋嗰種力量啊，佢哋嗰種愛，其實佢哋嘅工作咧，除咗自己嘅私人生活有所提升之外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大愛嘅精神嘅，例如幫真係身邊嘅客人啦、朋友啦，甚至乎夥伴啦，去完成佢哋人生嘅夢、例如可能每個人嘅夢唔同噶嘛，可能我做一個成功人士，有一個好好嘅職業，咁就係我嘅夢啦。有啲人就會係建立家庭。有啲人甚至乎可能喺不同方向去發展，咁、我就發現咧，其實佢哋嘅夢咧係比我想象中更加大嘅。佢哋可能唔係短期嘅五年十年，可能佢哋講嘅夢咧係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乎去到佢哋去退休嘅時間，佢哋係會有個 picture 嘅，係有個願景喺度。咁所以我就好感動、就係、原來佢哋國內嘅年青人，我之前咧。 因為我喺 PolyU 度教書噶嘛，咁我都接觸好多國內嘅年輕人，佢哋俾我嘅感覺再實在啲，係、真係實踐點樣由去讀書， 即係個生涯規劃嗰度好知道自己三十歲要點，四十五歲要點，五十歲咧我就點點點咁樣係咪？ 係啊，讀書之前揀科就已經有曬呢啲規劃。 嗯，咁啊，大家又可以真係從住呢個方向去認識一下啦。咁啊，當然不日上映啊，你呢啲免費嘅短片咁啊，應該係啲遠。短片分享平台到时会有得睇啦，系啊，到时候可以讲解一下啦。好啦，咁啊，转个角度，话锋一转，我哋就讲下啲肇庆有咩好嘢食啊，有咩打卡点啊，有咩食买玩先啦、啊。即系朝头早星期六嘅早上，大家都想轻松一啲啊吓。有冇啲分享咧？嗱，翻到去交流嘅时候，啲后生仔可能带阿王 Sir 你都去打卡噶、啊，饮杯咖啡先啦、啊。内地嘅咖啡文化同埋茶文化咧，近呢个十年咧超级盛行，即系讲紧茶文化就系有啲茶馆啦、啊。啲年輕人就談談夢想啦，咁當然仲有一個嘅，咁啊，仲有啲啤酒文化啦，咁但係嗰種清吧嘅文化又係幾串烤肉串，跟住飲杯啤酒談談夢想嘅，即係同大家最傳統嗰一種嘅酒吧或者 clubbing 又有啲唔同嘅喎，即係佢哋係光光猛猛咁樣去飲下啤酒，大家傾傾偈或者訴説下工作嘅樂與苦咁樣，你嘅觀察係點啊，王 Sir？ 其實咧就肇慶咧我哋去嗰個地方叫新區啊嘛，咁新區咧其實就係、即係啱啱起好冇耐啊，咁、那個地方好靚，好先進，咁但係咧就可惜咧暫時咧嗰、那個嗰、那個人氣度啊，即係入住率咧就未去到好高嘅，咁所以咧個商鋪咧就係、是、比較少啲，咁、我哋啲朋友啊帶咗我哋去一個叫做端州區啦，同埋呢個鼎湖區咧嗰度行過下。 鼎湖區 OK 嘅，鼎湖都係個CBD 嚟㗎啦，依家慢慢想將佢成為一個即係叫城中村咁去做啦，咁亦都好多香港同內地合營嘅啲發展商喺嗰度好多唔同嘅項目啦。據我所知道，即係嗰個房地產啊，少得係會熟啲，所以鼎湖就應該都發展得好好啦。依家係咪啊？嚇， 係啦，咁咧就我哋去咗唔同嘅廣場啦，咁啊嗰啲廣場咧，個名咧就唔開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即因為喺個網上分享平台咧，我哋經常都可以睇到嗰啲係咩廣場啊，咩商場嘅、我發覺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嘅，咁咧就係、是每一個時段，每一個日子，其實嗰度咧充滿咗咧好多後生仔嘅。嗰啲後生仔咧就好中意咧飲嗰啲咧係嗰啲 茶飲 啦，類似珍珠奶茶或者由當中變化出嚟嗰啲唔同嘅飲品啦咁樣樣。咁咧佢哋係好盛行咁樣嘅。咁通常就會喺嗰啲廣場嗰度咧三五知己坐埋啦，咁一杯啊兩杯啊，咁一傾咧可能可以傾到兩三個鐘頭咁。 係啊，真係啲時間就係咁樣去建立翻嚟㗎啦。咁啊 ，Angel 感受又係點啊？你都係啲玩樂型主義嘅喎，雖然你好認真工作。我知道你好認真，咁我哋成日都工作同埋玩樂去 balance 嘛，咁你有陣時都係咁啦，我見你啲片段都係想做到一個咁嘅模式出嚟啦。 係啊，冇錯，因為生活最緊要係開心。 係啊， 咁喺工作之餘咧，亦都係唔可以忽略自己嘅感受。 係啊， 咁反而我自己咧就喺端州區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旅遊景點叫做七星岩。 七星岩係。 七星岩咧， 喂，好多年啦，七星岩我哋成 AA 國家級 AAA 嗰啲景點嚟啊嘛。 細個我去過嘅， 係係， 咁就真係一個好荒蕪嘅一個旅遊點啦。 嗯， 現在就真係好似阿歐你話齋啦， 係 圍住側邊咧，全部都係酒吧， 哇， 甚至乎一啲民宿是非常之靚嘅，啲餐廳咧係等同我哋成日經常性，可能以前去日本啊、去台灣啊，都會見到嗰啲類型，而且 乾乾淨淨、靚靚咁樣。 個人覺得啊，個人感受係比佢哋更加靚添。 係。因為促新啲啦，又可能有機會有。 我真係見過一啲酒吧或者餐廳咧，就冇阿歐所講嘅咁光猛， 係 暗啲嘅。 係咩？我 好有氣氛嘅。 係咩？ 冇錯。 哦，大家去啲嘢唔同啊嚇。咁唔緊要，我哋交流一下啫，交流飲食文化咧，傾下傾下，講下講下，飲下食下 嘅 啫。 正經嘅，正經。 正經，正經係我哋電台最正經嘅，我自己都好正經啊！唔好講電台正經，我都好正經。咁啊，大家真係翻去內地走一轉，有機會就唔係透過短片分享平台，直接走到灣區入面， 你就會感受到當中嘅文化嘅增長啦。點樣可以做到個文化共融？再加上係咩咧？再加上就係你想走入去嗱白啲講，你想賺下錢，你想喺當地創業，了解一下先，你接一接地氣先。 絕對係啊！ 係啊，咁啊，期待你哋呢個肇慶少年夢嘅 project 喎，往常好嘛？咁啊，維持幾耐啊？嚇！维持到半年咧，我都系咪 keep 住拍噶咯？睇嚟都 大湾区咧好多地方嘅，咁啊梦咧系几时都会再有嘅，几时都可以再发梦嘅。不过咧，我哋要睇下观众会唔会接纳到 好先。咁啊，大家一齐欣赏下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谢 Angel 啦，同埋往常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往后再请你上嚟做嘉宾咧，期待已经由肇庆啊走出去啦，去到其他嘅湾区唔同嘅城市，去到中山拍，去到佛山拍，咁唔知会唔会咁啦？往后时间再请你做嘉宾啦，唔该晒，拜拜。 拜。 微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说起，知道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目标在年底之前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期望第二阶段实施之后，三隧车流可减少一成，亦都可以理顺三隧车流分布。林世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西隧收60元，红隧东隧收30元，是中途方案。部分驾驶人士或者会转用公共交通工具，亦都有人由红隧改行西隧。第二阶段期望可以做到减少繁忙时段车流，亦都改变驾驶者在繁忙时段出行的习惯。他提到，当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过海隧道行车量仍然高于容量，有需要兴建第四条过海隧道。较尔洲人工岛填海在策略上可以提供契机，隧道可以无需经九龙，由新界直达港岛。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雷雨，天文台预料低压槽会系今日发展成一道冷锋，并喺稍后靠近广东沿岸，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一两阵狂风雷暴。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广东、福建南部、广西东部等地嘅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雨量100至110毫米，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有很多因为咁失去订单的 sales， 要求公司俾个解释，我担心可能会。 细总，其实只要你心入边唔乱，咁样就唔会乱。你完全知道呢张单对未来嘅意义系乜嘢，系你自己唔愿意改变。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闲话武林之龙城双雄传，百花城终极一战。 我哋兄弟联手打低呢个大奸贼先， 我真系有啲惊啊！ 小龙，你唔系佢对手噶，唔好作无谓嘅牺牲。 太迟啦，就死啦！ 星期日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闲话武林，香港电台文教组倾力制作。 我想我感恩曾经伤害我的人和曾经帮过的人，这两种人呢就是成就了我现在的我。你伤害过我，那我才知道原来世间上有一些苦是这么惨的，那我不会这样去对其他人咯。锡我的人或者帮过我的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我也都做不到一些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及歌连神阁新下灵灰安置所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3月20号至4月17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继续有我的好拍档 PC 在度嘅。 PC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咁啊，听众朋友都早晨啦。咁啊，礼拜六嘅早上讲下啲消闲娱乐先。咁啊，内地咧，譬如你中意翻到去湾区嘅城市咧，都有嗰啲叫做消闲养生体验馆。 哇！ 即系旧时咧，我哋讲嗰啲喂，即系揼骨嘅地方啦，咁样。但系咧，依家 文雅咗好多啊！呢个 依家真系好劲噶。 系， 我有朋友啱啱去完一个咧喺福田口岸旁边，哇，占地咧系十几廿万尺，成栋 building 都系呢啲养生嘅叫做水疗体验馆， 好似系洛迪斯嘅地方嚟嘅， 类似啦。嗱，真真实实个位置咧，我都唔知道。总之咧，佢去完之后咧，就同我汇报一样嘢，就系话你绝对可以喺嗰度咧度过三日两夜。嗱，我唔系净系讲呢一间啊，吓系。国内咧，即系内地咧，好多好多呢一 三日两夜有啲咩活动啊？咁 哇，我想讲咧，根据佢嘅描述同埋佢拍俾我嘅片去睇咧，系你想玩嘅嘢、想食嘅嘢，全部都可以供给到俾你。而嗰度咧就系一个消闲娱乐城咯。咩、 哦、 用 city 去形容咧，真系不为过啊！佢话咧嗱，首先你去到啦，即系当地可能晏昼十二点钟啦，咁、你咪食个。晏昼先啦，咁嗰度已经有呢个自助餐提供啦。你唔食自助餐，佢可以有小炒啦；你唔食小炒，佢有茶餐厅嘅食物啦。好啦，仲可以有嗰啲即系打边炉嘅嘢啦。你可以喺嗰个养生体验馆嗰度再打埋边炉。OK， 佢已经有四样唔同嘅餐饮类别俾你去挑选啦。嗱、呢个系食方面啦。好啦，咁啊，当然佢会有住宿嘅服务啦，即系你可以揼骨揼到攰，咁你咪瞓咯。瞓醒之后就做其他嘅文娱康体活动，包括咩咧？有啲咧好大型嘅叫做私人电影院。咁嗰啲私人电影、私人电影院咧，就好似一个我哋平时嗰啲戏院咁啊，即系 mini 戏院。咁佢真系有座位嘅，三四十个位度啦。 但电影系睇啲新嘅电影啊，定系要拣嗰啲？ 二轮啦，我估唔系超级新， 系 即系嗱，你唔好问我，即系佢播咩戏啊？咁佢正常嘅嗰啲戏都系，即系可能 香港落咗畫半年一年，咁佢咪有得做囉，或者內地落咗畫半年一年有得做嗰啲戲啦咁樣。咁啦，你話喂睇戲唔啱喎，即係有冇啲其他嘢做啊 ？OK， 有咩做？你可以做 gym 喎。 哦、 即系有健身室，个健身室系会所级嘅健身室，即系佢哋真系想做 club house 咯。 OK， 即系个 club house 系有，你谂下一个有十几万尺嘅 club house， 系 咁嗱，你中意举铁举铁，举到攰咁点啊？咁你可以再点翻个按摩师再帮你去按摩啦。咁跟住你会有 jacuzzi 啦，即系嗰啲水疗嗰啲咁嘅嘢啦。跟住有啲中医嘅疗养啦，譬如你可以拔罐啦，譬如可以针灸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啦，仲有好啦，嗱头先讲喂举铁又唔啱，睇戏又唔啱，有保龄球场，有桌球台，跟住咧有一个好大型嘅游戏机中心，系机铺嚟嘅， 系 即系讲紧我话喂机铺系咪得几部游戏机？佢话并不是，起码咧有讲紧占地咧百几二百尺嘅一个游戏房咯。咁、哦、你变咗咧一家大细去到当地嘅时候咧，个老公 一齐玩喎、 啊。系啦，个老公咧中意举铁就举铁，跟住阿太太做埋 facial， 即系护理啊，即系嗰啲做面膜啊嗰啲咁嘅嘢啦。 facial 都有埋， 有一定有啦。佢呢啲系一条龙咁样做噶、嗯，即系美甲修甲。再敷埋面膜， 我一直以为呢啲通常要去排队等、 啊、 等食饭嗰阵时做噶嘛？ 唔系啊，原来系咁样玩法咯。所以咧，我个朋友咧去完之后咧，佢就两日一夜去翻咗去深圳啦。 咩价钱咧？呢个消费系 都贵嘅，都贵嘅， 贵嘅。 即系你讲紧，譬如两日一夜，你头先享受晒嗰啲会所级嘅服务啦、嗯，大概1000蚊一个人头到啦。 但系佢系入去 连埋食嘅，连埋食嘅 、嗯。但系佢系入去人头收费啊，定系讲紧逐个 item？ 你啱讲嘅逐个 item 咁收 咧？譬如打机啊、打桌球啊，或者叫做健身室嗰啲就唔收嘅。 哦， 嗰啲就唔收费嘅。不过你话你按摩啊，按完摩之后你俾小费啊，等等成成咧，嗰啲梗系额外收费啦。或者你食嘢，你打个边炉梗系收费啦。咁当然佢有啲自助餐都系免费嘅，好似当年嗰啲咩水果啊嗰啲，即系有啲轻强嘢味，免费俾你食咯。但系你食到哇，要食个水煮鱼先，或者食个烤羊排先，咁嗰啲梗系去点餐嘅服务啦。同埋咧，佢最霹雳系咩咧？佢已经接受到外卖咯，即系你喺嗰个地方，其实你已经可以食尽成个深圳嘅美食咯。 哦，即系唔一定要喺嗰度消费食物嘅。 系啦、 啊，系、哦、啦、啊，我哋 可以 叫外卖过嚟都可以嘅。 系啊， 哇！ 咁你成个系统啊，即系成个生态圈咧，咁就变得好健全啦。真系好似我朋友咁样讲话。你其实讲緊36个小时啦，或者48个小时啦，你唔使离开嗰个地方，其实你已经好舒缓或者好 relax， 或者可以做尽一啲你想做嘅嘢囉，即系唔使用脑地去做。 即系除咗你返深圳考虑喺选择一啲酒店啊或者旅馆嘅时候呢，呢个都系一个新嘅选择。 係啊，原来有啲咁嘅玩法囉。即系几有趣啊！我觉得咁啊，呢个纯粹就系小弟朋友一啲分享啦。咁睇下大家翻到去湾区城市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机会咧都去感受一下啦？即系呢啲都 生活体验。 不过睇翻条数都贵啊，自己睇住荷包。你讲紧1000蚊人民币一个头咧，都贵噶咁样咁啊。大家就量力而为啦。咁啊，玩乐嘅有好多，有啲人免费，有啲收费，自己上网揾一啲啦。好，听只歌翻嚟，转个头。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 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剩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心趣。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我哋又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系， 我记得咧，我有一集咧就同你分享过咧，我喺宁夏食过一个食物啊嘛，叫冰煮羊。 有听过。 系啦，哇！我最近喺深圳， 嗯， 终于揾到佢出嚟。 哦，真系啊？ 系啊。 咦，你可以发个地址俾我，我都想试下。 好好食噶，系啊，同埋个羊咧，摆入口咧，有啲溶嘅感觉。 咁劲。 系啊，但佢做到咧，其实有啲似一啲连锁嘅火锅店啦。 等等先，嗱，听众朋友可能咧就唔系由第一集开始跟到我哋嘅节目结束啦，咁不如由你个口讲解一下乜嘢系冰煮羊先。 OK， 好啦，以往咧，其實我哋打邊爐都係一個好好嘅湯底啦，然之後就等佢滾咗之後就開始去撒嘢，係咪？係。喺冰珠洋有咩特別咧？冰珠洋咧就可能都係一個鍋嚟嘅， 係。 但係佢上面咧，唔係佢裡面咧，全部都係冰粒嚟嘅， 嗯， 係啦，即係話係開鍋之前咧，其實全部都係冰粒， 係。 咁冰粒之上上面咧就會擺咗唔同嘅羊啦，即係例如係羊片啦，或者羊件啦， 哦， 係啦，由呢一刻開始。就開始煲啦，由凍開始煲到熱 ，OK， 係啦。 咁又係咪有少少將個精華咧收翻入去啲羊肉嗰度咁樣啊？ 都可以咁講嘅，其實係我諗係佢冰啦，即係尤其是我哋都要了解翻嗰個歷史噶嘛，即係冰珠洋其實係嚟自寧夏同埋內蒙嗰一帶嘅，係啦。咁佢哋咧全部都係好多時候都會喺一個冰天雪地嘅時候去食噶啦， 係。 咁所以咧就攞啲冰去叫成，我印象中係同成吉思汗有關添㗎，係係啊。咁然之後咧佢哋就狩獵啦，然之後去攞啲冰咧點樣去由凍水開始煲到佢熱，咁咧佢就會鎖緊翻咧嗰個羊肉本身之間嗰、那個嗰啲、 正喎、 啊，係啊！ 嗱，當然啦，你講到食羊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個個朋友仔都中意啊，因為有啲好怕羊嘅臊味。 嗯、 意思係咩咧？有陣時候我都中意食啲魚係有魚味嘅，但有陣時候就會覺得，喂，呢啲唔係魚味，呢啲魚腥味嚟㗎，腥嘅呢啲魚、要加幾片姜去蒸。嗱，味覺咧。每个人都真系唔同， 冇错。 有啲人咧好越酥越好食，即系觉得羊啊，直情咧食到我有个朋友咧，或者我嗰阵时当年去入藏啦，去西藏啦，啲藏民咧真系有种羊酥味噶、即系你喺佢旁边经过咧，我第一日去到咧，我真系闻到噶。但系咧 有啊，真系有啊。 之后咧嗅觉疲劳啦， 系， 因为我都开始有羊酥味啊，因为我都系餐餐怼羊啊，即系啲羊烤羊串啊，烤全羊，我食过一人生第一次烤全羊，咁要同啲藏民同埋同当地其他背包客一齐，即系嗰啲青年背包客一齐去 share， 因为烤全羊咧，首先我当年讲紧十五年前食噶啦，大概十五十六年前都讲紧咧，七百几八百蚊人民币，即系千蚊一只羊啦。咁一千蚊一隻羊咧，唔係咁多人 afford 得到噶嘛。咁同埋隻羊咧係龐大噶。咁、所以咧一食嘅時候，大家係淨係食烤全羊就係食烤全羊。你嗰晚就係食嗰一樣道菜嘅啫，你冇其他嘢食，因為嗰隻羊已經賺飽曬你全部，同埋羊嘅油脂比率好高噶嘛。其实我有啲流口水嘅，一路讲，我都几中意食 羊噶，我带你去食啊， 我都几中意食嘅， 系啊。 但当然你话香港亦都要一大班人食， 系啊，冇错。 我呢个四眼仔同埋你去两个人就可以解决一只全羊啦， 冇错。 我哋食个羊排可能叫一碟羊排咧，如果个肥瘦比例系均称咧，其实都 KO 我哋噶啦，已经。 咪同埋你会 好流啊 ，keep 住食住同一个味咧， 系 觉得个口会好寡， 系啊系啊，同埋、你嗰啲孜然粉，佢系靠孜然粉去吊起嗰个羊嗰个味道。 所以我觉得咧，你连埋呢个酸奶一齐饮咧， 系会好啲， 会舒服啲嘅， 会舒服啲嘅， 系啊， 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大家又食下，即系阿 P C 讲嗰个叫做冰体羊。 不过我有少少 tips 嘅， 系 个 tips 就系咧，记得一定要系睇一啲。网络平台，因为咧个价钱接近差一倍， 哦，即系用网络平台订位或者去 点餐 买嘅话， 系啦， 明 白，因为如果你散嗌啦，同埋你经过网络平台先点咗一个餐，个价钱真系差一倍， 明白明白，咁啊多谢PC 呢个温馨提示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再同 PC 咧倾多啲偈啊吓，唔该晒好拍档 PC，thank you， 拜拜。 幻想是装置底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家无事放松拗肚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更大当是粉刺，苦到苦尽当闲事，平静一啲，六日放假行谂公司，浴室高歌红日一支，辣歌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衣瓦丝，树荫下吹风叹掉耳，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更大当是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翅轻翅薄防毒衣，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更大当是粉刺，尘埃未曾恶发红尘大事，我屋企无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